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巴基斯坦的选择时报发表了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胜利的传统及其秘诀》。文章具体地介绍了朝鲜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创造并继承胜利的光荣传统的事实。文章指出，美国等敌对势力动员一切力图扼杀朝鲜，但是朝鲜人民在领导者金正恩的带领下接连建成令人感到稀罕的创造物。朝鲜胜利的秘诀，第一是杰出领袖的领导，第二是人民的力量。